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不知不觉，安卓开发高手课上线更新到现在，已经陪伴了大家140多天。转眼间呢，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。回想半年前开始筹备这个专栏时，当时焦虑和浮躁是移动开发者比较普遍的心态。而作为移动开发者的一份子，希望通过这个专栏可以分享一些我的经验，帮你克服焦虑，拥抱未来无限可能。我的专栏希望通过质量、效率以及架构这三个角度来说明一个移动开发高手应该具备的特质。高质量开发模块希望让你知道安卓开发并不是那么简单，一个安卓高手需要具备从上层到底层通关的能力。 Flutter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这里建议你呢回顾一下，想成为安卓高手你需要搞定这三个问题。这期文章稳定性、内存、网络、渲染、IO，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两个点深入往底层走走，打造自身的技术壁垒。当团队内部如果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你来解决。而高效开发模块希望告诉你，一个开发高手不仅仅有深度，还需要有广度。移动开发早已经过了单兵作战的年代了，服务化、前后端一体化越来越重要。这里也推荐你回顾一下做一名有高度的移动开发工程师这期文章。这里要求我们学会跳出客户端的范畴，具备全链路优化的思维。一个真正的开发高手应该不仅能把性能优化多少倍，而且还能带动整个团队提升开发效率。最后一个模块是架构演进，我希望告诉你，架构是为性能和效率服务的。无论是 H5、 React Native、 Wix、 小程序 Flutter， 还是类似游戏、音视频、 AI 这些移动开发新大陆，他们都是殊途同归。对于移动开发的今日，在学完专栏以后，我希望你能体会到下面这两点。第一，移动开发并不简单，想成为一名移动开发高手并不简单，它需要非常深入的学习。当然，学完专栏几十篇文章，你也不可能立刻就成为了一名高手。俗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在专栏以外，你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更多的知识，积累更丰富的经验。第二，移动开发生命力依然顽强，移动开发很有前途，而且这个领域不仅局限于安卓开发，我们的出路其实有很多很多。只要我们肯拿出折腾安卓的热情，用从上到下通关的钻研精神，无论是转向 iOS 还是游戏、前端等其他的领域，那我相信绝对都是降维打击。但是不可否认，如今的移动开发已经不再是风口上的猪，对于初级移动开发者的岗位越来越少，大厂的要求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严格。类似微信、头条、阿里，他们对候选人在算法和底层基础知识考究得非常深入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你认真学习完这个专栏，对面试大厂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专栏里提到的很多知识点，目前其实很多大厂也做得还不够完善。正如前面所说，你可以找其中一两个点作为进入大厂的突破口。对于安卓的未来，个人认为会有下面这两个变化。第一，合规和用户隐私越发重要。无论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欧盟 GDPR 法令，还是安卓 Q 用户唯一标识、权限等最新限制，都可以清楚看到未来对用户隐私和权限更严格限制的趋势。第二，中国的声音会越来越大。以往我们总说 copy to China， 那现在更多的是 copy from China。 无论是谷歌还是苹果，都无法忽视我们13亿人的巨大市场。而安卓 Q 为了中国的热修复框架还专门提供接口。对于移动开发的未来，可能未来的新设备将颠覆手机，也许是嵌入式设备、智能眼镜、车载设备等，但这些设备仍然还是移动设备。从当下的技术发展来看，我很期待今年的 Facebook F8 和谷歌 I/O 大会。比如说 Facebook 今年计划开源很多好东西，例如 React Native 新版本、启动优化测量等等。坊间曾传闻三星凉了，宝洁药丸，诺基亚衰落，苹果下凡，国外品牌都挺惨，但现实情况却是三星依然在全球称霸。在我看来，安卓开发药丸、移动开发药丸也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不应该焦虑，也不要浮躁，没有不过时的技术，不过时的只有学习能力和态度，唯有学习不可辜负。安卓开发的路很长也很宽，我们既可以往底层走，也能往中台走，还可以去看看 IoT、 游戏、 AI， 未来的机会还有很多很多。只要我们找准方向，积极拥抱变化，迎接挑战，每个人都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光明大道。不过在工作学习之余，我也奉劝各位同学一定要锻炼好身体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身体都是第一位。我们的职业生涯非常漫长， 脑力、体力、心力三者缺一不可。非常感谢订阅专栏和我一路走来的同学们，因为你们的鼓励让我充满激情，驱使我呈现出最好的内容。最后祝愿你们未来无论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，都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高手。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那各位潜水的同学都浮上来吧，我希望听听你这几个月学习的心得和体会，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变化，2019年的 flag 完成的如何，我们可以在专栏里一起畅所欲言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